决定就此放手，我的生命之中再也没有剩下些什么，除了沉默。陪你到日出，把你看清楚，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相思。

点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语言，谁会在身边？

家人的新年由我来照顾，意境玫瑰温泉酒店邀您尽享暖心家宴，新春年夜饭火热预定中，400-156-1616。 踩高跷唱大戏，年味十足，玩滑雪观恐龙，赏风车，娱乐设施玩不停，特色美食尽在这里。涿州新发地大石桥市场，正月初一至十五，恭候您的光临。商铺火热招商，0312-387-7772。 2017乐游丰台过大年活动开始啦！丰台旅游委邀您来万丰小吃城，品小吃，看大戏，体验民俗风情。万丰小吃城让您领略今年春节的别样乐趣。 午后，给自己一个慵懒的拥抱，沉浸在经典里的好风光，那一串串回忆里的故事，那一段段动人的旋律，还有呢似曾画过的轨迹，我们都在经典随身听，分享经典好时光。 经典969音乐留声机，周周带你听经典。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中国气象局相关工作人员表示，由于之前气象局和环保部门发布的霾相关信息常有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因此两个部门将会重新的发布新的工作机制，避免引发误解。今天969，周周带你听资讯。近日，全国地震局局长在会议上透露，由于我国自主研发建造的首颗电磁监测试验卫星张衡一号将于今年发射，该神器能在天上看地震。近日，第11届亚运会吉祥物盼盼的圆形大熊猫巴斯已经37岁了。在生日庆典上，他获得了世界纪录认证有限公司颁发的世界现存最长寿圈养大熊猫证书。近日，国家工商总局发布了空气净化器的质量抽检结果，三月雨造梦者、3M 新森带以及 INES 英雪等几个品牌的样品不合格，问题产品已经被依法查处。 经典调频，北京 FM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算一算，虚度了多少个年头。 头，仿佛足够写一套做爱的春秋。如果以后你还想为谁浪费美好时候，眼泪只能在我的胸膛毫无保留。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就算时光在流逝，经典也是永远不会过时的。当越来越多的经典歌曲被重新的演唱，或者是搬上大屏幕的时候，再加上各式各样精彩的剧情渲染，本来就觉得蕴含了更加深厚的歌曲，突然就好像被附上了生命力一样。歌曲的门类有很多，你还记得自己看过哪些电影，追过哪些剧，还记得这些影视剧的主题曲吗？到底是哪一首让你印象深刻呢？ 管你记得也好，不记得也罢，今天下午的三个小时，周周带领你们重温这些年经典的华语影视歌曲。如果你的心里也有让你印象深刻的影视歌曲，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平台经典969和我进行互动，我在这里期待你的加入。接下来的时间要推荐给你一首来自电影《驴得水》的主题曲《我要你》。如果你看过的话，我想你一定会觉得感同身受。你可以喜欢里面的伊曼，也可以喜欢佳佳，你可以讨厌老裴，也可以讨厌铜匠，甚至讨厌铁男。但如果你真的看懂了，你不会仅仅是讨厌他们，更多的应该是有同情和理解。或许听这首歌的时候你会觉得哽咽，因为里面的所有人都是你，可能是曾经的你，现在的你，也可能会是以后的你。一起来听到这样一首《我要你》。 我要你在我身旁，我要看着你梳妆，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送你美丽的衣裳，看你对镜贴花黄，这夜色太紧张，时间太漫长，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都怪这夜色撩人的风光，都怪这吉他弹得太凄凉。哦，我要唱着歌，默默把你想，我的姑娘，你在何方？眼看天亮，这夜的风儿吹，吹得心痒痒，我的姑娘，我在他乡望着月亮。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

给我们的一场梦，你做得过瘾吗？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他妈的太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叫做一见钟情的东西让人小心，我说对了就对了，哪来的那么多矫情。我要的不是你爱我，更不是你恨我，都他妈的太麻烦。我要的只是简单的，只是诚实的，好好享受平凡。我要的一定是对的，因为我错过，伤口偶尔还会疼。 欢迎继续收听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我是主播周周。节假日的时候可以说是小朋友和学生们的福利时间了。记得我在学生时代的时候，最爱看的除了《西游记》和《还珠格格》之外，就是《封神榜》了。虽然说小时候恨死了李天王，心疼死了殷十娘，感觉他爱的特别卑微，为了相公呢是受尽了委屈，为了儿子也是操碎了心。记得有一个情节是他在雨里收拾相公和柳琵琶的烂摊子，那个时候他哭的那种悲痛欲绝，当时就让我觉得他真的很坚强。但我最喜欢的情节应该就是他带着哪吒、雷震子还有二郎神三个孩子的时候，是最逗的时候了。现在不知不觉又到了放寒假的时期，不知道现在这个时间电视里在重播着什么样的电视剧呢？接下来和你分享到的是电视剧《封神榜》的插曲《每一生都等你》，来自陈洁仪，跟我一起在音乐当中回忆曾经的时光。 谁是你或忘记，身边总有灾会期，

触摸一种心情，就在你的耳边。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相伴。 Thank you. 经典九六九， 生活最最有料。 生活最有料，我是周周。小年夜一般也叫祭灶节，这小年夜有祭灶王、扫尘、剪窗花等等习俗，它是由农历的日期来定的。一般来说呢，北方的小年是腊月的23，而南方的小年就是农历的腊月24，所以这一周的周五和周六咱们都把它算作小年好了。在北方地区，小年除了要吃灶糖之外，还要吃饺子。北方的每一个节日几乎都会有饺子的身影。民间有句话叫做好吃不过饺子的俗语，所以每逢新春佳节，饺子更是成为了一种不可缺少的美食。可是每一次吃饺子的时候，老人们都会让我们喝上一碗饺子汤，说原汤化原食。而这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呢？今天的生活最有料为你揭秘。一般来说，所谓的原食是指那些在水中煮出来的淀粉类的食物，比如说像饺子、面条、馄饨、汤圆等等，都是所谓的原食。而原汤呢，就是那些食物煮熟了之后得到的面汤。而所谓的化，指的就是我们常说的消化了。所以原汤化原食说的就是吃完了饺子面条之后再喝一碗热乎乎的汤，就不会有噎着或者是胃里顶着的感觉，因为汤会帮助淀粉类更好的消化，减少积食。除此之外，淀粉类的食物呢也富含水溶性的 B 族维生素，比如维生素 B1 B2 和烟酸等等。在煮食的过程当中， B 族维生素也会溶解到汤里，煮的时间越长，水的比例就越大，溶出的 B 族维生素就越多。但很多人都习惯吃完饺子再喝一碗汤，或者是一边吃面一边喝汤。其实这样的喝汤方法都不是最有力的，最好的方法呢是在吃原食之前喝一碗汤。这是因为饭前喝少量的汤，既能够促进消化液的分泌，又能够使人产生一种饱腹感，不至于因为饥饿而吃得过量。所以我们常说饭前喝汤苗条健康。又到小年了，不管你是南方还是北方，不管你是过腊月23还是农历腊月24，和家人吃上一碗寓意团圆的饺子，才是最幸福的小年。 它搭载最新的服务系统，采用彰显怀旧的复古元素，极致的收听体验，满足你最舒适的驾听享受。极具人性化的温暖声音，给你超多期待，经典的体验和无限的动力。 停停停，你在说什么呀？ 经典969，让你的耳朵不疲惫，全天都是好声音。怎么样，约吗？ 那必须的，约约约。 桌垫下的老照片，无数回忆连接，今天男孩要赴女孩最后的约，又回到最初的起点，呆呆地站在镜子前，笨拙系上红色领带的结，将头发梳成大人模样，穿上一身帅气西装，等会儿见你一定比想象美。好想再回到那些年的时光，回到教室座位前后，故意讨你温柔的骂。黑板上排列组合，你舍得解开吗？

用起伏的背影挡住哭泣的心，有些故事不必说给每个人听，许多眼睛看得太浅太近，错过我没被看见那个自己。 你知道吗？一辆归乡的列车需要无数人默默的付出，动车修剪师一夜蹲起上千次，高铁司机每30秒要踩一下自动安全装置，列车长一天要站上7-8个小时，这些孤独平凡而伟大的英雄，他们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多了一份安全，也多了一份牵挂。如果你在回家的路上，记得向铁路侠默默致敬，下车时别忘了向他们说一声谢谢。 经典调频，北京 FM 969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唯你。